了其他的事情， 嗯， 买不了一本书，上不了一节课， 嗯， 喝不了一杯咖啡， 是。 那么这十几块钱对于身体的健康投资，你就不能忽视了。 嗯， 最后30秒钟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仅此一天来订购， 嗯， 还有一床大被子免费送，那机会呢只有一次，需要吃海参送海参的朋友，千万别错过，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关云长知性物质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，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今儿个周瑜这一暴怒，伤势又发作了。虽然说周瑜气性大点儿，可是这事儿搁谁身上也受不了。这玩意儿跟下棋一样，对方总别着你的马腿，你是怎么走怎么别扭。人家诸葛亮安排的太周密了，诸葛军师预见到了。这不是来到年关了吗？主公刘备和郡主孙尚香该回荆州了，所以诸葛亮亲自带领水军化妆成客商模样，乘着大船到对岸来接刘备来。预先呢，诸葛亮就在这汉岸上埋伏下了三支人马，就是关羽、黄忠和魏延。诸葛亮准知道江东得堵截主公刘备，而且这次周瑜还得亲自出马。果不出军事所料，这才把周瑜给杀得大败。特别是诸葛军师安排着荆州军校站在江边这儿这一嚷嚷，周郎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这简直把周瑜给羞臊坏了。他就没这箭伤也得气个半昏儿。周都督这一躺下，把老将军黄盖和韩当众将吓坏了，赶忙过来抢救。老黄盖吩咐开船，别在这儿听人嚷嚷了，越嚷嚷越气人呐，啊，好人也得气病喽，咱们惹不起呀，啊，躲一躲吧。船只摆走了，诸葛军师也不让追，领着文武保着刘备回到荆州，举城欢庆，给主公贺喜，然后是重赏将校。呵，这荆州之热闹是一派繁华呀，有哭的有笑的。您再看那位大都督周公瑾回到柴桑了，他立刻上书孙权，正好蒋钦几将回南徐交令，周瑜就让蒋钦把这封信带给主公孙权。什么意思？他建议让孙权呢，派程普为大都督，统帅江东人马，兵取荆州。蒋钦回来把这封信交给孙权，吴主孙权拆书这么一看，气的是拍案大叫：刘备、孔明欺我太甚！当时召集文武，孙权要拜程普为大帅，领人马进兵荆州，是兴兵血恨。旁边的谋士张昭一看，哎，且慢，主公，这兵可兴不得呀。嗯，子布，你有何话讲？主公啊，自从赤壁大战之后，我江东无一日安宁啊。主公领人马去打合肥，折兵损将，都督不幸在南郡带伤，现在您又要起兵兵发荆州，您可要知道曹操日夜想报赤壁之仇。他虽然在赤壁大败，可是他元气未伤啊，经常扬言兵取我江东雪三江之恨。那么他为什么没来呢？

北京时间16点整。 5000年浩瀚历史，3-5句养生箴言，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鲜花的香味，酒香的陶醉，用拼搏的汗水点缀，快乐的掌声，成功的笑容，用顽强的努力作伴。11年，向着新的梦想起航，向着辉煌挺进。愿我们用爱心去迎接美好的未来。 恭祝北京祥康， 北京祥康， 恭祝北京 祥 康 祥 康 11周年， 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，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我们今天啊继续围绕着一些老年朋友。哪些老年朋友呢？就年老体弱多病啊，有的几种病，5-6种病啊，有的呢10-8种。怎么样走出这个误区，许多朋友都在困扰当中。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要帮助大家，咱们首先啊认识清楚啊，这点上非常重要啊。往往我们许多朋友在这方面着急，老吃药老看病，怎么老不好啊，好两天重两天，嫩倒葫芦又飘起来，所以看不到前景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啊，实际上要在这时候越要静下心来。往往我们呢啊有病乱投医啊，病也乱了，是吧，乱麻一团嘛。我们说关键的关键，思想思路这个不要乱，那就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了。你乱了不就乱了套了吗？疾病有乱，我们思维有乱，你不乱上加乱吗？哎，这一点上我们特别强调啊，我们要认真地去分析啊。我不给大家讲了吗？首先要稳定，别增加新的病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分析分析自己是什么体质，而且呢你的疾病的性质以及症状都要有一个清楚的分析。那么按照这个传统的医学，我们首先要分什么？要分出阴阳来啊。中医在辨证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，而且特别丰富。八纲辨证啊，什么叫八纲辨证啊？首先就是阴阳，下边就是寒热虚实表里。实际上讲这么多，我们高度概括就是定性定位。哎，你把这个性质，什么样的性质，这个问题需要什么方法来解决。让你性质不定，你这个解决起来就配不了套，容易出错啊，你也达不到想要达到的目的。所以什么事儿呢，一定有一个规范啊。你比如说我们做工程的，你要按照工序啊程序来做呀，公共的秩序啊，是吧，公共的场所呀，你它得有秩序啊，要不就乱套了嘛。养生保健也是，康复疾病也是一样。对一些是吧年老体弱多病的人，那就更需要啊认真的分析。你看有些人对自己的病了如指掌，就了解清楚什么时间啊容易犯啊。有人说嗨，我们不懂得医学，这是两个概念，听清楚了啊是两个概念，别拿着这句话当挡箭牌啊，我就可以什么不知道了。让我们曾经多次说过，我们要做一个合格的病人。当个病人怎么还什么合格不合格呀？有些人就不理解这个话。了解自己的病情，你最起码是吧你去看大夫去了，你能不能把自己的疾病能够说清楚？有的人都说不清楚。这一提血压，你血压平时多少啊，他就说出一个数来。 他就说出一个高压，高压180，低压呢，哎呦，我不记得了。这能说是一个合格的病人吗？高压我们要知道收缩压，同时呢，舒张压我们要知道。那你给个大夫啊，一个完整的，不是说血压高光看高压呀，还要看看那低压呀，还看看呢这个血压的收缩压和舒张压之间的一个压差，他得全面的看呢。但是我们有些人不清楚这个，我们拿高血压做个例子，高血压中国人很多呀，1亿多人了，是不是每一个人对我们这些病也要有个清醒的一个了解呢？并不是都这样，所以你要清楚啊，要特别要了解每一个人的高血压一样吗？不一样啊！你要从中医分呢，也是好几个型，是吧？你要从现代医学分呢，也是呢，原发性的、继发性的、继发性、原发性里边还要分呢，是不是？是1期高血压，是2期高血压，是3期高血压。我们把我们所有知道的，你的临床的表现啊，要全面的、系统的啊，要跟大夫做一个介绍。啊，我什么时候高？有人说了，我这个啊，早晨血压高，啊，有人呢中午高，啊，有人晚上高，啊，这在一天24小时还不一样，啊，在一年四季呢，春夏秋冬呢，那更不一样了。哎，有的人夏天他就低了，啊，不吃药也不高，啊，所以在这方面，我们特别我提醒啊，咱们谈到一些老年朋友，谈到一些素疾，就是病根乱呐。我们要把它捋清楚啊，怎么让大家明白啊，是吧？清晰啊，啊，所以我们从啊传统的，我们给大家分析，从现代医学，是吧？我们所知道的啊，也向大家做了一些介绍，啊，就是我们要讲这个常见病、多发病啊，拿这个高血压做例子，你得要知道你的高血压是多少年了，啊，有些人不知道自己高血压多少年了，大夫都要问呢，啊，你有没有家族史啊？啊，你是高血压什么时候得的？在得的时候你患什么病啊？那就考虑啊，你是不是原发性的啊，还是继发性的？那这得分析清楚了。如果你是继发性的，是由什么引起的？我们都结合实际例子给大家讲。你说你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，啊，那有经验的大夫要问你啊，啊，你是先有的高血压啊，还是先有的啊糖尿病啊？那有人就不清楚。不清楚当然是有它的客观原因，为什么呢？现在有许多疾病它没有症状，这是太可怕了。你有症状就等于身体给你信号，说没有任何的不明显的症状，就是你得了也不知道。你看有些人得了中风进医院了，大夫一检查啊，高压200，啊，低压120，啊，那大夫要问家属了，哎，说你们这个患者平时有高血压吗？哎呀，没，不知道呢，没听他说过呀，什么头晕呢，是不是？他以为呢，有高血压就头晕呢。实际上，现在我们临床上有很多呢症状，不突出、不明显，实际上没有明显感觉的高血压更可怕。他不给你信号啊，啊，你给了信号，最起码大家知道，哟，啊，我血压高了。啊，我有高血压病了，这时候我就得注意啊。那我就是一感觉到不好受、头晕了，哟，我是不是高血压？血压又升高了，我得测一测。因为他给你信号，不给你信号，这就危险多了。所以呢，经常有这临床有这种情况，啊，突然这脑出血了，是吧？脑昏迷了，啊，脑痉挛了，等等这些情况，是吧？一问，本人不清楚，家属也不明，也搞不清楚。你看看这情况，那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说有些啊，大夫一方面要通过检查啊，通过化验、通过仪器啊，是吧？设备要检查，同时也要了解你的病情啊。啊，所以这方面我们怎么做一个合格的病人？怎么对自己的病，哎，有一个呢比较清楚的认识？啊，我们刚谈到这个，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这个问题。很多人就没有认识到既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危害性，没有。在外国这个方面是吧，人家非常重视，为什么？他把这个两种病同时有的人称为 高危人群，啊，有的甚至称为极高危人群。有在我们中国老百姓，你问问这个情况，哎，他只能说啊，我有高血压，我有糖尿病，他就没有认识到哦，是吧？我是高危人群。什么叫高危人群？什么叫极高危人群？那说明他对我们的健康，对我们的生命的危害性，是吧？威胁性，是吧？更强更大。这孩子又得需要具体分析啊。你是先得的高血压呀、啊，你还是先得的糖尿病啊？是不是？你这孩子也需要分清楚了。分这个又有什么道理啊？又什么是吧意义啊？那当然要有啊。如果你假如先有的高血压，后有的糖尿病，那你要注意，注意什么呢？哎，它要引发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。所以你明白了这些，那么你的重视程度、侧重点你就明确了。因为我们有些患者得了病啊，就知道唉声叹气，那能解决问题吗？但是跟谁说？见了人家没有别的办法，就放录音带吧。我这个病啊，怎么怎么难受啊？哎呀，啥也不好啊！你看我吃这药吃那药，见来人就放在，都是怨气。对于这个病，人说了一句话：“久病成医。”这个患者就比较聪明。一开始不知道啊，等你得上这病，你是不是就应该去研究去？现在也有广播，电视也有，广播也有，书店也有书籍啊。我们拿翻翻，哟，你患的什么病？高血压。好，那我们就看看。高血压应该注意什么？高血压是怎么得的？哦，我是属于哪个类型的，是吧？我到了哪一期了？那我的危险系数有多大？应该怎么去控制？应该怎么去治疗？那是不是这样情况？所以我们很多人就做不到这一点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说的，就说的一些年老体弱、多病的人，怎么样走出这误区啊？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了解，是吧？你有亲友的糖尿病呢？人大夫就告诉你注意，人有糖尿病叫肾，要注意肾。同时你又有高血压和糖尿病，你往深了解一步，你就知道了哪个先得的，哪个先得的你得重点。我们现在有些病啊，得了以后就一个字儿，治。是啊，就一个字儿，治。都认为啊，这个病得了你不看怎么会能好？对，这是第一步。上哪看？上医院呗，最起码把自己病弄清楚了，大家都围绕这个啊，亲戚朋友一说，不都是这意思吗？关心吧，那看了吗？看了，你开的什么药啊？开什么药？哎呦，你得按时听大夫的啊，得按时吃啊。你不吃药，这病能好吗？这是普遍的，包括患者，包括患者的家属和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，是不是都是这个普遍的，都是这样对待这个病？然而实际情况是这样吗？不是的，不是这个病就是治，不是的。因为有的人好了，不是一生气怎么样，血压又高上去了，然后一着急又高上去了，晚上睡觉，睡眠这几天不太好，完了又高上去了。我就想说明，我们指出了误区，我们要详细给大家指出来，怎么样把我们这些老病旧病给它分析透了。当然这个我们讲的是，我们作为一个患者来说，最起码你要一些相关的知识要有所了解。 好，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，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、牛磺酸、白酒、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抗氧化的功能，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，每日服用一次，口服25毫升。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，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。本品不适宜人群：少年儿童、孕妇、乳母、酒精过敏者。温馨提示：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好，接下来的时间呢，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，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。 好的，咱们继续。你得了这个高血压病，天一凉它就容易什么？它就容易高啊，遇冷啊它要收缩，是吧？我们讲到高血压什么，有人说了高压就是小动脉痉挛，痉挛呢？那我们要找找原因呢？我是不是痉挛呢？ 啊，再分析分析，分析分析你的性格，你的办事急啊，是不是好紧张啊？紧张就容易使人的不仅仅是小动脉痉挛，肌肉痉挛不痉挛，都痉挛。所以把它分析出来，把形成这个病的根儿，我们找到了。啊，有的人爱吃咸，那你有高血压能吃咸吗？啊，现在规定了，啊，六克盐。那对一般人来说六克盐，那要对你高血压有肾病的人，有动脉硬化的人，这六克盐就多了。应该四克盐，俺有人说，哎呀，这特别老年人，就吃惯了，啊，吃淡了，哎呀，咽不下去，没味儿，那你要二选一了，你就是吃惯了咸的了，那对你这高血压呢？你看我吃着药了，对呀，是你吃着药了，那你这样吃，是吧？你遇事就着急，你睡眠还不好，你这点药还抵消不了你这些，还抵消不了，你还别说。啊，治谈不上治，控制你谈控制你也控制不住，是吧？你吃什么药也隔不住你一嗓子一着急喊一通，所以啊，我们就说，病啊不怕乱，关键就怕你思维乱。我们结合着一些您老提出多病人，怎么样走出这个误区？啊，我们只有这样掰开了揉碎了，啊，跟大家说清楚。哎，我们谈到的定性定位。那你看一般的，你看性格比较好的人，你看长寿的人多数，爱生气爱着急沾火就着的人，你看看一看，结合他这个做事说话表情动作，再加上他头发头顶上有白发了，头顶前有白发，你是不是有高血压？啊，没有啊，没量过，他就不知道爱生气爱着急容易患高血压，他也不知道头顶这个出现了白发信号，头顶的头发还跟血压也有关系啊，有关系啊。这个我们讲到头是什么？阳之会，所有的阳经都聚会在头啊，阳为上嘛，唯独还有一个阴经也上头，那叫什么呢？足厥阴肝经啊，上颠顶。你看中医在分型高血压，其中有一个型阴虚阳亢。什么叫阴虚？肾阴虚。什么叫阳亢？肝阳上亢。肝，你这不就清楚了？你有高血压的患者，那你就不能耐着急耐生气啊，耐发火啊，那你这吃着药这边生气着急发火有用吗？抵消了，不但抵消，你还要不断的加重。说人们往往啊去责成这个药，哎呀，我这吃这药不灵，哎呀，这个大夫不行，这大夫看的也不行啊，给的药不行，从来都没有考虑到我自己，你说那病能好吗？病在你身上了。为什么要强调三分治七分调？大家对这七分的调，有些人有了病了他也没挂上号。你看这个病啊，十分三分在治七分在调，但为什么大家这些病不好，常年不好？好病得十分呢，你只用了三分呢，你用了三分的什么？用了三分的治，那七分绝大多数你没挂号，这号得自己挂上。挂在哪？挂在自己身上，谁来帮你调？你自己来调啊。说我们结合这季节气候啊，结合自己的疾病特点，我们为什么讲高血压联系到这一块呢？高血压最怕生气啊，最怕着急啊，这个不用我讲了，大家都知道，是吧？睡眠不好，第二天起来头晕，一测血压高了，有点什么事儿着急了，那又高了。所以这些情况你光靠治行吗？不行的啊。所以我们举个例子，因为它是常见病多发病嘛，我们中国有一亿多高血压，现在而且成年轻化啊，我们讲什么？我们得贴着题儿讲，夸夸其谈，离大家的具体实际情况很遥远，那有什么意义啊？那意义就不大了，光知道些知识你得有可操作性，这就给问题啊就定性了，定位了。哦，我们凡是有高血压的要知道什么？我们在讲高血压啊，这介绍高血压这情况的时候，我们也就知道了，哦，我一旦有高血压应该注意。一开始啊，这高血压不是突然得的，你听了有人就说了，哎，那个谁谁谁没了知道吗？说你别瞎胡说八道了，昨天我们还在一起，是 是吧？一边喝酒一边吃饭一边聊了，说你咒人家干什么？真的？哎，我早晨早早我就听说了，怎么就没了？嗨，突然得了心梗了。哎，话对吗？又是规范的说，又是具体贴题的说，突然发病，啊，一字之差，突然得病和突然发病能一样不一样？那就是叫说句乐观一点，叫功到自然成，水到渠成，达到了一个身体忍耐的控制的一个极限。其实病呢早就有了，身体的垃圾我们比喻成炸药，炸药日积月累啊，储存了很多，那就看它发不发了，不是得不得的问题。那有一个导火索，一触即发，它不是一触即得，它是一触即发。所以确切的说，发病了。你看我们不是说咬文杂字啊，实际上通过这样的分析，你得出的结论是什么？哦，我已经存在了心梗要发作的必备条件，有了。而且你这个要知道它要日积月累啊。为什么要强调给身体啊要做清理啊，要清理卫生啊，要净化体内的环境啊，实际上就是消除体内的垃圾，消除啊，咱们说得病也好发病也好，干什么？这些基础啊，啊，你把它清除了，它没有炸药，我问它发什么，它就发不起来啊。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啊要这么讲，告诉那些有多年疾病的人啊，你得顺瓜摸藤找病根。高血压咱们跟大家说了，都说的比较概括了啊，我们心梗也是这样，什么梗了？这个心脏的血管啊堵了，是吧？一点不通了。那么什么堵住了血管了？你看大家有时候问解决问题，你不得问清楚了，是吧？我们老百姓一沾病啊就不知道怎么问，实际上呢正是应该问的问题。这里边有斑块了，心脏的那个是前壁那个血管啊都黑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人家有斑块啊，你就得贴着那个，是吧？血管壁啊，那个就是垃圾，叫动脉粥样硬化嘛，日积月累啊，附着在我们血管壁上，最后慢慢的越附着越多呀。那不知道，他不知道要少盐呐、啊，少油啊，是吧？多运动啊，是吧？常吃些这个山楂呀。这个木耳啊，他没有，他还继续吃着鸡鸭鱼肉了，享受着大餐美味了，他哪知道这个？哎，所以日积月累，就是因为不知道啊，啊，实际上就是发病，怎么发病的？他自己还啊，别人说你啊，你别咒人家，实际上就那天晚上跟他在一起，他是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我提醒大家啊，有时候大家坐在一块儿是不是不错，多少年没见了，劝人酒一起喝，喝高了出现了死亡，对不起，谁跟他喝的？几个人？有你吗？有。谁劝酒了？对不起，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所以说你这健康啊，不光是我们自己要注意，跟在一起吃饭的共事啊，你都得注意，你没有这个健康意识，你就有摘卸不掉的责任，你看看。所以说这些情况啊，方方面面很多，我们想呢就结合着一些老年的常见病吧，是不是啊？结合着风湿病啊，是吧？结合着这个高血压呀，心脏啊，动脉硬化等等啊。今天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，好不好？朋友们再会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，电话83226605。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，电话84806330 6263-9411。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-7号，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，电话57155065。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，电话87874753。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，电话80115928。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。